在叹息，是我耳中还留着你 想念人一个嘅程度系要当事人先知道，好难形容俾身边嘅朋友知吓。余澄庆嘅《想念你》。擘大眼起身，第二朝嘅开始，星期一嘅清晨，5:22。 然后再浪花飞花。 起床，我哋都要努力做好每一天，即使睇唔到未来，睇唔到希望，都依然相信自己。 依然相信 每一个清晨，我钱佩兴同钟志光、崔兆汉、雷洪德、林思维、叶君耀同你分享健康之道，展开美丽嘅一天。清晨爽利，逢星期一至五，朝早五点到六点半，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。 就两分零钟到五点半啦，早晨。 爱像轻烟似白云，似梦幻还似真。美梦失去似梦里尘，风声添苦困。往日温馨难忘。 原唱者是徐小凤。唱这首歌的人他都是唱得之人，不过他的形象是喜剧化，朱咪咪每日怀念你。 清晨五点半，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。政府要求全港外籍家庭佣工今个月九号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。多个为外佣提供服务的流动检测站连续第二日排长龙。有外佣批评特区政府要求外佣强检同埋续约前要打疫苗是针对他们，并不公平。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，各區在星期日有57個社區檢測中心和流動採樣站，為強檢人士提供免費服務，當中55個為外佣提供免費檢測服務。

早晨，早晨，大家好啊！清晨爽利放咗一日假系嘛？就讲清晨爽利，计一个星期有六天咧，都有清晨爽利节目，一天系叫做休息下。做人好多一个好多朋友都系啦，嗬咁啊，翻七日工咧都有一日嘅休息系好啲嘅。屋企嘅工人姐姐都系要有一日嘅休息嘅时间俾佢。恢复元气咧，先可以继续咧向前啊，都行得行得爽啲系嘛？咪休息系即系恢复嗰个最好嘅一个方法嚟嘅，成日都听雷洪德博士讲噶啦，呢个咧都系一个健康之道。咁星期一至到星期四嘅清晨爽利里边咧，所有嘅嘉宾咧系都系一个唔同嘅角度，同大家系提供一啲嘅健康资讯。咁啊，星期六日咧，亦都有佩佩所揾嘅嘉宾提供俾大家嘅健康资讯。咁我所揾嘅嘉宾咧，有身心康健方面啦，身体健康方面同埋思维方面咧，都要需要系配合翻咧，整体上先至一个健康嘅基本嘅元素。听音乐都是其中一个健康的方法，听音乐陶冶性情， 藉音乐献出真善美，愿真善美再陪着你。歌者的笑，歌者的泪，心中了人生的意义。歌曲的美，歌曲的事，似柳柳和风吹着你。乐韵似春光灿烂明媚，能够令平淡变新奇。人总是力倦与筋疲，歌声笑怨泪，唯愿唱出人类诗。 听歌咧就真系可以去除呢个烦忧噶，开心嘅时候又中意听一下啲轻松嘅歌曲，喺心情忧戚嘅时候，好似好唔知点咁样啦吓。特别如果你系为情而伤啊、失恋咧，听翻啲嘅情歌咧，又好似慰藉你一啲嘅心灵。而嗰刻嘅心情都系想听一啲失恋嘅情歌，好似觉得有人陪咁。所以点都系音乐方面咧，系可以治疗下你某程度上嘅一啲嘅伤痕。刚刚是叶丽仪的献出真善美。早晨，今日天气方面大致是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，最高温度27度，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，稍后会转吹东南风。

新交叉点下韶星。早晨，早晨，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嘅《清晨爽利》。今日咧就五月三号，听日五月四号。咁我哋今个月份嘅星期一嘅嘉宾咧，又轮到钟志光钟仔啦。咁啊喺呢个社交网站嗰处啦，社交网页啦，应该咁讲，喺 Facebook 嗰处咧，钱佩兴专业清晨爽利嗰度咧，咁啊，寻日已经放上咗一条咧，就系讲今日啊，我哋喺健健康康在清晨嘅环节里边讲啲咩话题咧？咁啊，钟 Sir 咧，钟志光都讲咗啦，每年咧喺五月份嘅第一个星期嘅时候咧，佢一定咧就会讲呢个五四运动嘅。但今次咧，佢都会藉住呢个话题里边，系带出一啲嘢啦，系带出咧鲁迅嘅古体诗，因为佢哋嘅旧文学根底都相当之好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有兴趣研究翻下呢、這个即系新文化运动啊，或者系啲旧文啊古体诗嘅朋友咧，就可以一间喺六点后咧就听听钟志光讲翻噶啦。咁就系呢、這个。鲁迅啊，都系好多人系几敬重，都中意睇佢嘅小说啊，佢啲文章嘅人。咁一阵间六点新闻之后咧，就有呢个环节啦。咁啊，讲紧就话新文学运动嘅推手咧，就系佢哋嘅旧文学嘅造诣都不凡。今日会介绍古体诗《肢体小象》为例，睇下佢阿鲁迅如何表达爱国嘅心情。 前路遇到隔阻，绝未退后。前路遇到痛苦，尽力去忍受。一生尽力为理想，一生前程全力斗。有朝终要找到他，不怕血泪流。凭我自己自力创造，前途凭我去争，绝未去迁就。空庄大道系我开，一生前程全力斗。决心呼干不罢休，不必再回头。顺序便去攻。再回头，顺序便去攻，捷径莫要走。若系为理想，应该努力求。若系未到手，便要百分接受。莫问代价高，应该奋力求。前路遇到隔阻，绝未退后。前途遇到痛苦，尽力去忍受。 系啦，当你好想继续努力前进嘅时候，又好似棘棘地，条路唔系好顺，你又冇乜信心嘅时候，听多啲励志嘅歌曲咧，的确系好似打强心针咁啊！刚刚嘅歌来自恩妮嘅《前程》。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，又或者呢种

期一嘅朝头早呢个时间咧，见到成个月冇见嘅钟仔钟志光啦。早晨啊，钟仔。 早晨啊，钱。早晨，各位听众。 哦，其实咧即系早几日都见到，我哋拍咗条片，摆咗上去 Facebook 嗰度啊，亦都预告咗就话，呢次咧就会讲鲁迅啊嘛，系嘛？ 系啊，不过其实咧喺讲今日嗰个话题之前咧，我首先咧系有少少交代啊。 系， 首先系道歉啊，道歉乜嘢咧？因为有位听众咧就好有心，我记得咧去年咧系我讲蒋捷《虞美人》嘅听语啦，即系少年听语登楼上嗰一首词嘅时候咧，咁佢好有心咧就写咗用算书啊，系用呢个好靓嘅毛笔字咧写咗嚟俾我。但是因为好抱歉，因为书信嗰个转递嘅问题啦，我最近先至收到啊。 系。 咁呢位听众就话唔好开名，咁啊，我谂我讲紧嗰位听众咧，佢而家听住咧，自己会知嘅。 啊，首先唔好意思先，就迟咗啦封信，因为系其实可能我交得俾你迟。 啲传递问题啦，咁但系因为呢个听众真系好有心咯，咁同埋咧，我耐唔少都收到啲听众嘅意见啊、支持啊、鼓励啊，咁首先要多谢佢哋啦。咁而刚才我讲紧嗰位听众咧，佢寄俾我嗰一篇。字咧，我就好中意，咁真系好多谢佢。咁喺书信当中咧，佢亦都问到，可能我交代得唔清楚啦。佢话诶，其中有一句咧，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。咁一任系点解咧？即系其实一任咧就好简单嘅啫。我哋如果用而家嘅口头语讲咧，就由得佢啦，啊饮得佢啦，吓咁所以就一任啊饮得佢咧，啲雨响滴滴滴，咪饮佢。直到天光咯，咁即系类似系咁大意啊吓，咁不过好多谢啊呢位听众啊，咁啊真系好感谢你，咁而亦都好多谢好多听众咧喺过去以嚟咧一路都好支持我哋啦。咁其实做呢个节目，我谂嗰个成功感就喺呢度啊，满足感喺呢度啊，因为讲嘅说话咧。是有回應啊嘛， 冇錯， 這個、最重要啊！ 大家可以誒隨時寫信嚟啦，問一啲嘢，咁亦都有啲人係透過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，咁我睇到咧都會攞出嚟咧就喺度大家分享一下， 係 答一下嘅咁樣。 係啊係啊， 咁啊多謝呢位聽眾先嚇， 非常多謝啊，非常感謝啊！我咧就揾啊誒啲同事咧幫我裱起咗佢啊，咁啊好有價值，好有意思真 係。呢、這個咪就個滿足感，好開心 啊！就喺嗰度啦， 好啦咁啊，去翻呢個我哋今日所講嘅話題就話講魯迅啊嚇。 其实咧就如果大家睇过呢个预告片都知啦，即系其实我系借鲁迅咧系点出一个现象啊？咩现象呢就系我哋讲紧新文化运动嘅时候咧，有好多新文学嘅伟人啦，可以咁讲啦吓，譬如蔡元培其中一个啦，北大嘅校长啊，佢系一个好好嘅校长，兼且咧佢好处喺边度咧，就系佢冇成见嘅，兼容并包。你搞舊文學嘅，你要留住條辮嘅，可以嚟我哋度教；你著西裝嘅，你鼓吹新文學嘅，你一樣可以喺度教。咁只要咧係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故，佢一樣接納嘅。呢個係好好嘅嚇。咁但係咧，蔡元培啲舊文學啊，相當好啦。咁你另外呢個胡適啦，係嘛？胡適亦都係一個新文學嘅推手啦。咁但係其實胡適嘅舊文學又好好嘅。咁而呢個魯迅，我哋即係今日嘅主角咧，自不然咧，大家知道魯迅嘅成名咧，就係講呢個小説啊嘛。阿 Q 正传，孔月记，呢啲祝福啊，即系鲁迅咧好多篇嘅小说咧，其实我就比较少睇小说嘅，咁有啲人好奇怪噶，佢吓你唔睇小说嘅咩？喂，好抱歉，我真系唔睇，佢话金庸咁犀利，你都唔睇、啊？我唔睇啊，点解咧？呢度要容让咧解释少少。 好啊，好啊。 我平生咧睇过一套武侠小说，咁嗰套咧叫做《风流断剑少少刀》。是古龍的，咁因為咧細個嗰陣咧讀書咧就睇電視劇集《小李飛刀》啊，咁啊呢個《風流斷劍少少刀》咧就係即係《小李飛刀》嘅原著嚟噶，咁咧就咁啊租去睇， 唔會從此愛上咗睇嘅咩？ 唔係。唔睇，系從此唔睇。 我就因為覺得唔好睇啊。 唔係，就係、是、因為佢好睇啊，所以唔睇。嗱，點解此話何解咧？真係好有趣。 你覺得佢牙你時間 接近啦，因為咧我覺得哇。玩物喪志啊！哇，我租咗本小説翻嚟咧，唔係因為個租期趕個租期啊，唔係話唉，我睇多兩日俾多兩筆錢，唔係呢樣嘢，而係我睇開一開咗本書咧，我係唔想冚埋佢啊！哇，即係坐喺度睇，食飯又睇， 愛不釋手。喂，其實咁樣你更加會沉迷噶嘛？有啲 嗱，我當時嘅諗法咧就咩咧？玩物喪志咧，就哇呢啲小説咁好睇，我一睇落去。咪用曬我所有時間，咁我其他嘢唔使做噶咯喎。 喂，即係好似而家啲小朋友咧，中意打機。如果你見到咁樣咧，你就應該收咗佢部機啦。 小朋友打機啦，就係、是、我當時就真係睇呢個武書，真係日領咧好厚嘅兩本書， 就睇曬， 我就睇曬。咁我就去發覺一樣嘢，哇！咁樣唔掂，真係唔掂。同埋仲有呢啲消閒嘢啫，係嘛？咁第日 真係好有時間啦，真係付得起呢啲閒餘嘅時間先睇咯。 咁由此可見咧，原來鍾志光都好珍惜時間嘅人。你想將啲時間用喺更多更有用嘅嗰度。 不過咁呢個咧就係即係武俠小説係長篇啦，短篇嘅小説咧 就 睇嘅。譬如魯迅好多我都睇嘅，誒《孔乙己》啊，《祝福》啊，呢啲真係好好嘅嚇。嗱咁其實我最想同大家講咧，點出一個問題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呢一班喺新文學嘅推手咧，其實佢嘅舊文學根底係相當好嘅。 所以咧，如果學生哥或者我哋離開學校好耐都唔緊要，我哋都要學好中文啊嘛嚇。 呢個學好中文其實我諗個舊文學咧更加重要嘅。咁、嗱當然咧，即係喺魯迅嘅年代咧，仲係有科舉嘅。咁、因為科舉佢哋成日都講咧要讀八股文啊嘛。咁啊八股當然係限制曬你嗰個思想啊，限制曬你嘅文路啊，用一個八股嘅規格咧限定你寫啲嘢啊。咁所以佢哋就對於呢個情況唔係好滿意。咁、但係唔滿意當中咧，佢哋要全部係打倒曬。咁但係我哋成日都提出一個問題嘅。以往嘅嘢係咪真係全部唔要得咧？係嘛？即係其實一路嚟一定係有好嘅嘢，但係如果我哋要一刀切全部唔要曬，咁係咪值得咧？譬如我成日都舉一個例嘅，就係、我哋而家講教育。最近又喺科目上面有啲名稱上嘅轉變啊，可能喺考試上面有啲轉變啦。咁我哋係咪應該要問一問，我哋喺教育上面不停咁轉，不停咁轉，推咁多新嘢出嚟，咁我哋以前啲嘢係咪完全唔要得咧？是吧，以前在这样的教育成长之下，有很多人做得相当好，相当出色的。那是不是当时的教育完全跟现在是不对呢？是不配合呢？这个我想大家要深思咯。那讲到呢，即是鲁迅呢，那我在预告片都跟大家讲啦，那他那个诗呢是真的写得好的。那而我今天揀他这首呢，不是说很多人识，不过有一句说话就很熟的。那就是因为这句说话呢，我就揀出来啦。咁咧，佢呢首詩咧叫做《自題小將》。咁其實咧，原本魯迅寫嘅時候咧就冇個名嘅。咁之後咧，係許壽常咧喺佢發表嘅文章係懷舊當中咧，就將呢個名字加咗上去。咁啊，所以咧，我哋都叫做《自題小將》啦。 係 同大家先讀一讀呢首詩 啊。好啊，好啊。 令台無計徒神恥，風雨如盤暗故怨。寄意寒星全不察，我意我血戰軒轅。大家知道我意我血戰軒轅咧，就係、是、幾出名嘅呢一句。咁我記得咧係有一首電視劇， 冇錯，我就記得鄭少秋同汪明荃啦，應該係 佢 哋有合作拍嘅一套電視劇，個名字就叫《血戰軒轅》。 咁我諗可能係取材呢度啊，因為嗰個劇嘅監製咧。我印象可能是添哥李添盛，咁啊添哥啲舊文學都相當好嘅，咁、所以咧，我諗佢都或者啦，我唔敢大膽去即係妄下判斷啦，即係有機會咧，佢都係喺呢個位度將呢句説話咧抽出嚟做個劇名嘅 咁一陣間咧就不如咧就揀啊秋官嗰只歌啦嚇， 梗係要啦，我好中意聽秋官噶， 佢把聲真係好靚，好清脆 嗱、我哋不如就睇睇呢首詩先啦 嚇。 嗱，佢呢首詩開始咧就講咧係令台無計徒神恥係咩咧？開始佢用一個神話典故啊，即係神恥咧。即係希臘愛神嘅箭啊！咁大家知啦，愛神就係丘比特啦。咁而當佢咧，即係傳說咧，相傳咧，即係佢用金咧打造嗰個箭頭啊，好尖嘅，俾佢射中嘅人咧，就會咧發生愛情嘅。 冇錯，係 啊。但同樣咧，原來咧佢仲有另外一支箭嘅喎。丘比特咧啲箭咧就係用冇光彩嘅鉛造成嘅，箭頭係好鈍嘅。咁如果俾佢射中嘅人咧，就會彼此憎恨嘅。咁呢啲係神話傳說嘅啫。咁呢度咧，佢講緊咧靈台無計，即係講緊係我哋嘅心靈啊。即係冇辦法逃離呢個神恥啊。講緊咧，因為佢生而為中國人啊，咁係我係冇得逃避嘅，即係冇得逃避愛神呢支箭嘅。咁呢支箭咧就係、即係我講好尖鋭嘅箭啦，唔係好鈍嘅箭啦。即係呢支箭一射出咧，就令到佢係。天生咧都係好愛佢自己國家嘅，咁呢個一個借代嚇，咁啊用得相當好嘅，用個希臘神話嚟表現出咧佢自己對國家呢、這個愛咧，唔係話因為我出咗世啦，我喺呢度生活啦，佢對我好好，所以我愛佢，即係唔係一個你對我好，所以我愛你嘅， 而係佢 令台無計嘅， 嚇佢自己係自願啊，自動自覺嗰種愛係出嚟， 係啦嚇，係令台無計噶，咁所以我覺得呢、這個即係用令台無計用得相當好啦，咁、不過。話風一轉咧，佢就話風雨如盤暗故怨啊！盤咧即係盤石，嗱壓住佢嚇。風雨咧，大家知咧，一講到風雨，應該都唔係話即係好環境啦嚇。咁一啲好氣候唔好啊嚇，一啲唔好嘅嘢咧，用一個暗字啊。大家知道暗咧就係一個無光啊嘛嚇，故怨無光。咁即係話咧國家多難啦。咁因為 喺呢首詩啦，魯迅差唔多係1903年左右寫嘅。 咁、 大家熟悉魯迅嘅故事咧，都知道佢原本去呢個仙台啊，日本咧學醫噶嘛。咁佢就睇咗日俄戰爭嘅一啲嘅紀錄片咧，就覺得即係有需要係拯救人嘅靈魂咧，就多過人嘅肉體，所以佢轉移咧係棄醫就從筆啊， 用支筆。 系啦， 嚟到去教化人咁样， 冇错啦。咁、所以咧，你睇到咧，佢其实咧深感咧系国家多灾多难啊。咁而多灾多难之后咧，佢再提出一个佢自己嘅讲法，就系咧寄意寒星全不察啦。呢、這个寄意寒星咧就有典故嘅，就喺、呢个即系宋玉咧当时讲过咧吓，愿寄言乎流星系啊。咁啊，流星咧当时阿宋玉咧就比喻一啲言人啦。咁而佢呢句咧，我相信就係從呢個流星轉化為寒星，即係寄意寒星咧，即係話佢當時因為佢喺日本啊嘛，咁佢係將佢嘅意思係寄予咧，希望俾到喺而家中國嘅賢人啊，咁呢個就係寄意寒星。不過好可惜，因為大家留意啊，佢跟住嗰句咧係講三個字係咩咧？全不察啊！呢、這個全咧就有草花頭嘅，阿姐啊， 即汪明荃嗰全 阿姐啊，咁呢個全字咧，其實就喺古時咧就係一啲香草嘅名啊，即係美人香草啦。當時尼蘇係好中意，即係用咁嘅借喻噶嘛。咁喺屈原嘅尼蘇都講啦嚇，全不察如之衝情係啊。咁而當時咧係喺尼蘇呢一個全不察咧，就會係俾予個君主。个国君咁、当时屈原咧就被呢个国君嚟起嘛，佢系即系国君啦、国王咧啊，呢、這个王者都体会唔到我嘅钟情。咁、但系嚟到呢度咧，佢笔锋一转咧，个全不察咧，一般就认为咧，佢系将个国君呢样嘢咧，就用人民嚟取代咗，即系全咧就借代去人民，即系话咧，我嘅记忆咧喺中国内嘅人民咧，似乎都唔动容，似乎都领略唔到，即系换句话咧。你從靈台舞雞可以睇到佢哋國家嘅愛，亦都佢睇到國家嘅黑暗嘅地方，因為當時被列強入侵啊等等啦嚇。咁佢好想佢個國家強大，咁但係佢呢個記憶似乎而家喺國內嘅人咧冇察覺到喎。咁佢唯有點樣咧？咁佢咧就有一個願啦，呢、這個願咧就我以我血戰軒轅，戰咧就等於奉獻。奉獻咧軒轅係咩咧？軒轅咧。就相傳即係皇帝啊，咁、因為喺中國歷史記載咧，就係、由皇帝開始，皇帝咧就係、福姓軒轅嘅，咁所以呢個寄語咧，即係引申咧可以視為我哋嘅民族啦，視為我哋嘅中華民族啦，所以佢話我以我血，即係呢個血咧，其實有啲人哇係啊，你睇哇魯迅嗰陣都好激㗎啦，哇要又血都出埋啦，其實唔係，即係我諗唔係話好似而家想像大家話佢激到咁樣，佢係激。但唔係激到話一定要去武力，呢、個血唔係武力嘅。 只不過佢形容俾人睇嘅啫，係嘛？ 冇錯啦，即係佢將差唔多係我以我嘅生命啊、即係我為我國家咧，我可以付出任何嘢，甚至我嘅生命。所以咧，佢就用上一句咧：我以我血戰軒轅。咁所以咧，嗱，日後你都印證到魯迅做好多嘢咧。無論你同意又好，唔同意又好，其實佢嘅起點，佢嘅初心。都是想為中國好的， 其實他都是愛國啦，不惜犧牲自己，也都想喚醒其他的人都愛國咁樣。 絕對是啊，絕對同意啊。嗱，從呢首詩咧，一首古體詩咧，我哋睇到咧，就係、當時鼓吹新文學運動嘅人咧，原來寫古體詩一樣寫得好嘅，即係話古體詩佢哋寫得好，白話文一樣係寫得好。咁呢個咧，你睇到就係嗰個文化嘅進程啦。咁當然啦，由於而家我哋相對可惜啦，即係比較着重喺呢個白話文啦，咁對舊文學咧係放輕咗嘅。咁、只有咧係自修咯，係嘛？學校教得少，有興趣嘅就 睇多啲 咯。最緊要我覺得有興趣咯嚇，你冇興趣咧冇所謂嘅，即係唔係話一定要睇舊文學先至係王者，睇舊文學咧先至係正統。我唔係咁意思。有興趣去睇下，好好睇噶。 係啊，其實好多嘢咧都係你慢慢發掘到個興趣，然之後自修翻嚟嗬。 冇錯。 好咁啊，大家留意一下啦嚇。咁啊，頭先所講嘅魯迅嘅呢一首啊，即係叫做《自題小象》，不如再重複翻嗰四句啦。 好啊，靈台無雞兔神似，風雨如伴暗故園。寄意寒星全不察，我以我血。戰軒轅。 好，咁我哋一陣間就聽下秋官嘅歌。下個禮拜會講乜嘢？ 睇翻《論語》啊，好嘛？ 好啊，下個星期見，拜 拜。 Bye bye 想走又断，越望越痛越长断，聚聚别别心更乱，弯弯转转失去所依恋，进进退退也为你，冷雨冷风几晚夜未 听完啊钟仔之后，跟住听嘅歌就配合得相当好啦吓。临尾嘅时候，我哋有呢首歌。 山啊，山有几高啊？千尺高，千尺高山敢跨过？啊，咿呀咿呀哟，睇我手揸犁斧把山锄，咿呀咿呀哟。把山锄，天哪、啊，天有几高啊？哈，天隔座，九重霄汉都敢冲破，哈，咿呀咿呀哟，睇我单把云梯破天罗。咿呀咿呀哟，破天罗，把山锄破天罗，黑旋风李逵就系我，双拳专打奸邪魔，你不能破金宝座，玉皇大帝佢奈我。 呢首咧就当年咧一套电视剧叫做《逼上梁山》里边嘅插曲《黑旋风山歌》吓，结束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，听日星期二朝头早五点，朝头早再见，拜拜。 香港。